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今日呢就提早同大家见面呢，就七至八就城寨有落之后呢，即刻呢就呢个咖喱饭直产地直送。 係 live 嘅。 係啦，咁呢就因为我哋第一次 live 啦，咁就之后呢我哋都会呢係星期五8点开始呢就做直播嘅。咁点解呢？就因为呢Gary 喺立法会嘅财委会。 係呀，财委会。 係啦，咁呢就因为之前呢我哋都係6:30到7:00到錄音， 係預錄， 係啦，預錄嘅。咁就而家咧財委會咧就突襲成功添啊！今次係嘛？ 咁今日會咁罕有嘅， 所以就一定要坐到佢開完會為止。咁咧我哋就將個節目就一就啦。 係啦，逢星期五咧立法會就有財委會，好多時 內會原來財委會係啦， 內會就2:30開會啦，跟住咧隨即開就開財會。咁啊財會通常就2小時1節嘅，好多時咧就2節連續。咁即係換句話講，變咗係由3:30到5:30，跟住咧就再5:30。5至7:30，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即係要打仗啦，咁趕嚟又會遲啦。與其係咁咧，就阿西良就願意將個時間調動咧，不如做 live。 因為好多聽眾都想希望我哋多啲 live 嘅節目嘅，因為佢哋可以即時問問題啊，俾反應啊。咁我就好簡單嘅，因為 live 可以叫我哋捐錢啊嘛，捐錢捐錢捐錢，好似長毛咁啊。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希望就係、是、嗱，而家有星期二啦、星期四啊、湛國陽嘅 live 啦，係係係， 哦係咩？咁好啊，係。 星期五 Gary 又係 live 啦，咁樣咁就希望嚟緊可能睇下何俊仁得唔得，如果係嘅話咧、就都可以做直播。 哇，好喎、啊！ 因為直播節目咧就嗰個感覺有啲唔同嘅，其實 多啲互動啊， 多啲互動咧，一來二來咧就係、是、因為可以最新鮮滾熱辣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時事新聞啊。 係， 因為錄咧你始終有陣時咧就係、是、會咩噶嘛，即係嗰個事態嘅發展唔係最 update。咁所以咧就新鮮滾熱辣，就係、是、立法會今日喺內會咧就通過緊急質詢， 係 就係、是、關於呢個向港鐵信號故障大爆煲啊呢個 四線齊冧 質詢係啦。咁就好奇怪喎、哦，以往咧建制派就一定喺立法會阻撓喎呢啲咁嘅嘢， 係啊， 突襲成功喎。 同埋呢一屆因為大口狗梁君彥做咗立法會主席之後咧，喺、上一年度上兩個年度啊係。是有12急切質詢，全部 都 否決曬嘅。 乜嘢都話冇迫切需要嘛？係啊，今次一舉手就輸啦。咁點解今次搞掂啊？你 我估係同民建聯係有關嘅。嗱、因為民建聯嘅陳恆斌咧喺呢一屆嘅會期咧就立咗做呢個交通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咁、傳聞咧就話佢想連呢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咧都攞埋嚟做，咁樣就比較少嘅。咁樣而家又踢走咗即係稍為少少感言嘅呢個田北辰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就為政府保駕護航啦。唔係好急切嘅啫，因為等5日之後嘅鐵路事宜小組嘅會議咧都有機會會傾到港鐵大故障啦。咁不如就留翻啦，就唔係下個禮拜三。 通常都 係 呢個理由㗎啦。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新民黨唔賣帳啦。這個、今次工聯會都不賣帳，連竟然何君堯都投贊成票、 我想是因為選舉因素啦、 很多網友都是這樣說、選舉近了，所以才見到保皇黨、 就是、選舉近了，何君堯也要悔改， 是做一些似人的、 陳恆斌也要悔改，如果不是真的行了。就質詢其實坦白說，我們在以往90年代看立法會大佬 Oral Q 其實基本上是指定動作，現在淹到一個地步呢，即雖然你話能夠成功緊急質詢是好事啦，但係咧，只不過因為個標準咧倒退到一個地步，係、大家覺得提到 Oral Q 已經好好，所以我覺得在不知不覺間啊，香港已經即係嗰個議會啊，嗰、那個民政嘅質素嘅倒退呢幾年咧，俾政府愈取愈攜。 很多時大家就將矛頭指向呢個陳帆啊、陳茂波啊。當然啦，呢啲官員係思維素餐，大家都知道，包括林鄭啊咁樣。但我想再指出一點咧，就係大家一定要將矛頭指向建制派，因為建制派背後是有選民的投票，叫我哋入去議會去監督政府噶嘛。政府官員就梗係契弟啦，佢思維素餐就袋卅幾皮，咁就梗係乜都唔做啦，或者係。他們有自己的 agenda， 收到上面的指示、然後去做事。但是建制派每一次站出來說自己怎樣為香港人，這個才是我覺得是最無恥的。 是啊，香港人不應該是願意接受被政府騙，還要跟著騙了你之後，政府還說咦，在立法會過了、立法會是有民意代表的，即換句話說有民意授權的，這樣騙了我們之後還要將手指頭指回來。 因為你 oral Q 我都說了，以前我們90年代立法會那些議員呢提口頭質詢就我們幫他寫的、即寫 oral Q 就是寫到手軟的，每一次星期三樣、即基本上如果有大事，咩加利大火啊，咩嘢蘭桂坊踩死人啊，即刻舉手嘅，可以即刻喺內會舉手，即刻問。當時啊 ，even 喺英國殖民地下邊嘅政務，即係呢個布政司霍德啊，鬼佬啊，大頭福都唔會阻止呢個立法局議員行使佢哋嘅職務。係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咩咧？嗰啲議員根本咧，唔單止係話同行政機關同一鼻孔出氣，而實際上根本就受制於共產黨控制，所以咧成個議會咧就唔單止變成係呢個《延禧攻略》裏邊嗰啲公公啊、宮女啊，自己自貶為宮女同埋公公，甚至係公公裏邊嘅最低級，即係洗廁所、洗馬桶嗰啲 公桶，係啊， 叫做政軍啊， 係政軍， 係啦，呢啲就係嗰啲咁樣嘅民建聯、工聯會啊，嗰啲就係政軍嚟嘅，即係倒馬桶，即係。連政府裏面的官員都看他不起的， 他連動下腦袋真的就過去的保皇黨做話為政府保駕護航，想一些好的說辭都做不到，因為太長時間沒有這些這樣的議會擂台上面的訓練嘛。現在很多議員就連質詢是什麼急切都是什麼呢都搞不清。 喂，以前 今天蔣麗文不是會說、我不贊成急切質詢，因為只有你提出的議員范國威在這裡講十幾分鐘，但原來他搞錯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急切質詢是可以由議員50個、60個，如果按了掣的話，主席是會給所有人問完才會完成一個急切質詢的。 連第一議事規程不識、第二基本上呢就是一班這樣的奴才，我再說一次是奴才， 是 根本不要說建制派叫奴才黨。我覺得建制派的意思是什麼？你是支持的建制是基於上的理念嘛、你說以往田北俊好、周梁淑怡好、何成天好，這班友他是工商專業界背景，他支持政府量入為出，支持這個大市場小政府，我就當他是建制派、但是現在這班廢柴有何政治理念，有何核心施政綱領可言呢？ 是沒有的。所以很簡單，就是禁制做什麼就做什麼，叫你自供你就自供，叫你自己刮自己就刮自己。所以去到一個地步，就是連你今天提出緊急質詢成功都好，都要好像握手稱慶成功爭取。我見到就真係其實好悲哀。第二個悲哀係咩咧？就係、琴晚李卓人就得到選舉主任批准入閘選舉， 正式係去確認佢嗰個候選人資格。 係啦，我亦都係一樣嘅反應。呢啲事本來根本就唔係一件事。你諗翻我哋以前一路九七前、九七後參選，從來入閘，你自己選咗咁多屆啦，由區議會一路選到立法會。從來入閘都不是一個大家要concern的問題，最重要就是核實那些、提名人、申報那些自己的資料不要錯的、如果就算錯了也好，那個選舉主任會找回你的，叫你再提供資料、 會提醒你，他純粹是扮演一個行政的角色， 是一個行政角色。好了，現在就變成一個叫做政治思想審查的官員、一個這樣的機制僭建了進來，然後律政司、政務司同埋呢個特首就匿喺後邊話唔關佢事，咁跟住就謠言滿天飛，一路文匯報就話，包括譚耀宗就話咧，取結束一黨專政，都要係呢個咩，被視為係呢個紅線，係呢個選舉紅線，喂，無中生有嘅完全係，咁然後講下講下就成為一件事喎，講下先好笑喎，咁你諗啊，喂，坦白講。今次如果你不讓李卓人參選，我們上次都說過，即是說你全面跟支聯會為敵， 六四燭光晚會不用搞的了，用社團條例取締支聯會，尹兆堅、啊、那些全部不用選的了、嗯、長毛、啊、那些全部叫結束一黨專政，做過支聯會常委那些、 嗯、是啊，梁中全部都 是 去到玩到這麼大呢，那當時我估計呢特區政府一定不敢玩到這麼大，因為現在不是說他不會，因為現在未去到全面開戰的時候，兩年之後可能會、嗯、因為今次只不過是補選。第二最重要的考慮，我的看法，因為馮檢基已經入了閘、 哦、是 放埋你李卓人入去，咁先至陳凱欣當選啊嘛！ 計條咁嘅數嘅，其實而家 係啊！如果你坦白講，如果你唔俾李卓人入去嘅話，咁、嗯、馮檢基會當選嘅喎、啊，因為馮檢基可能我成日都講有個理論，就係佢會攞咗部分淺藍嘅選票喎、啊。咁所以放你李卓人入去，兩個民主派啊，唔係嘅，其實係一個民主派再加一個建制派，民主派轉過底建制派嘅馮檢基互鬥嘅話。咪咁咪啱曬咯，係嘛？所以我嗰日收到張 poster， 啲城寨人傳俾我，佢話陳凱欣出咗新嘅海報，誒唔係出傳單啊，聲稱自己叫城寨女，嚇我都嚇一跳，真係 無啦啦又嚇唔再扮陳健康咯， 係啦，由陳健康就變咗城寨女孩，真係大鑊啊，真係。 咁咧就要講講先啊，阿 Fubi Wu Yoshimi Chan 仲有 Terence Kong， 哇，三位都有捐款喎，真係多謝喎。 阿 Terence 啊，真係要 Terence 支持多多，即係要讚揚阿 Terence。Terence 差唔多咧係阿湛又好， 啊有啊、 星期二嘅撈鬆又好，同埋咧今晚嘅直播。 感謝感謝。 係啦，咁咧就仲有 SSK 啊零零七 Ella To Ella To 係 踢冤命 係。 踢冤蚊，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哇，喂，大佬，你勁過阿湛喎。 嚇，係咩？繼續努力啊！ 係嗱，呢個 Gary 第一次直播，大家捧下場啦。咁咧嗱，頭先我哋講翻呢個城寨女孩同埋呢個李卓仁嘅問題。 嗯， 根本上你就將個紅線，其實紅線都唔係紅線啊，林紅友啊嘛。 係啊，成身都係。 係啦，林紅友嘅話就隨時可以再淋你嘅喎。所謂紅線，大家唔好以為一個法律嚟嘅喎，冇嘅喎呢樣嘢。係嘛？佢唔係，佢而家基本上連23條都唔係，而係用口講，然後話我唔信你，然後跟住用左部嚟懟死你，跟住個選舉主任又用翻左部嚟 DQ 你。 係啦，用竟然係引用啲官媒左部裏邊嘅報導， 跟住去報導咯， 去砌你嚇。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成個根本上就係求證又係佢，求迷又係佢，足協又係佢。 縮位又係佢， 監場歷史又係佢，乜都係佢啦。門口嘅保安又係佢，總之你就一定輸噶啦。佢俾你入去，你都會輸，就係、是、咁。所以我就話香港人真係要爭氣，今次背水一戰就係咁嘅意思。俾得李卓人入去，即係話佢要令到李卓人大敗。呢、這個就係佢嘅算盤啦。 佢想 對家黨國機嘅算盤 啦。一次呃港人，就想用香港人嘅民主熟悉嘅遊戲啊，即係呢個。選舉就去話俾香港人知咧，誒、哎、你心死㗎啦，冇得搞㗎啦！你睇下嗱，今次有個素人啦，咪跨越政黨啦，唔需要泛民同建制對決啦，一樣係可以選得到入去，咁咪想更加多嘅人咧變得政治冷感啊！ 嗱，同埋好簡單啊嘛，你話 DQ 逆民意啊嘛，我就話俾你聽，選民嘅選擇就係陳凱欣，係係嘛？你代表呢個 Plan B 呢個劉小麗參選，就受到選民嘅唾棄。個新聞稿我幫佢寫定就得，真係噶，出定都得噶啦。 預咗一定係咁講， 因為佢唔單止要侮辱你香港人，侮辱到盡，仲要踩多你一腳，就係話 DQ 係有民意基礎嘅，以後繼續，以後繼續變成常態化 ，DQ 常態化。喂，你講務實本土，本土嗰兩個字可以係紅線嚟噶噃？ 係啊。 跟住你話結束一黨專政， 你 話建設民主中國都可以係， 又係暗毒。 因為中國憲法講明係共產黨呢個長期執政一黨專政嘅喎，結束一黨專政同埋，就算你話我唔講建設民主中國， 佢話你 都可以演繹成為不擁護基本法嘅， 或者演繹你違反中國憲法。 係啦，呢個就係由明清以嚟中國專制皇權最惡劣嘅文字獄嘅現代版嚟嘅，根本 無限演繹上 無限演繹，即係話。大陸的叫做反革命宣傳罪，乜嘢叫反革命宣傳罪？任佢噏嘅，而家亦都係香港已經進入一個咁嘅地步，所以我話其實褪無可褪，根本係只有一個選擇，打敗馮檢基，打敗呢個陳凱欣，就係咁簡單啦。馮檢基琴日出嚟回應李卓人入閘，亦都我覺得係零零九真係，佢話佢係聲稱為民主不為議席，我心諗我成日都講參選只有一個目的係當選。任何人告訴你，我參選不是為了議席的， 一定有古怪， 都是很可疑的。參選就希望是贏取議席，跟住實踐自己的政治路線啊、理念啊、政綱。但當你參選不是以勝算作為目標的話咧，咁你就要好審慎去看呢個人。 嗱，即係好簡單，大陸咧而家最多嗰啲碰瓷啊，即係嗰啲老屈啊，老屈黨係咩呢、嗯、就是去食肆老屈，見到你新開張啊，見到你啲連鎖店準備上市咧。就最新咪試過話喺個火鍋店嗰度咧，就整塊衞生巾落去嘛。 係係， 係連續兩間喎，同一個人喎。 即係你萬中無一、億中無一，千萬中無一嘅機會，竟然可以連續食兩間食肆都食到衞生巾啊？係嘛？ 騙子咧就永遠都有個 profile 零嘅。係，你去食肆唔係為咗食嘢，係一定係騙子。係係嘛？即係阿傻強話齋，乜嘢為之呢個卧底呢就是永遠做嘢都不專心的， 但又望住你， 又望住你，但其實他是不專心的，即是話選舉不是為了贏的，去食肆食嘢不是為了食嘢嘅，去麥當勞買嘢飲買漢堡包其實不是為了食嘅，咁咪為乜咧？你問我俾錢出嚟去買個漢堡包，而不是為了食嘅。 仲有馮檢基， 可能是為了老屈 嘅 喎。 佢唔係淨係呢樣露底，佢仲講咗另外兩件事嘅。第一，佢就話戒票嗰個咧。就不是許介李卓人，因為咧呢個九龍西是馮檢基自己的老巢，咁所以咧係李卓人在新界西過嚟咧就戒佢票，咁但係咧佢同一時間咧講咧就話，我預計我自己係會攞到40,000票㗎，你唔好以為我渣。咁大家要問一下啦，攞40,000票係咪可以喺九龍西今次係補選贏到咧？ 攞四萬 係一定贏唔到。 姚松炎攞100,000票都贏唔到。你曱甴攞40,000票，然後跟住話人哋戒你票。如果我手頭上坐擁100,000票，我可以話你戒我票。 係，佢只不過講嗰樣嘢就確認咗，咪咯，你咪就係唔係以勝算作為贏到，同埋係點戒到票啊？點戒到你票啊？戒票嘅意思就係話有人因為戒票，令到你本來係贏嘅都會變輸嘛。你自己話自己攞40,000票，贏都冇得贏啦。咁點會存在李卓人戒你票？ 我覺得大家真係誤會咗馮檢基，我覺得佢一個相當之老實嘅人，仲老實過李克勤，真係啊！呢個政壇李克勤老實過歌壇李克勤。點解咧？就係佢其實你只要每一次佢出嚟講嘅説話，你只要細心都要諗一諗，佢係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啊！真係就係馮檢基啊！ 唔 係， 但 係 佢又講咗另外一樣嘢啊，好離譜噶！佢話嗱，而家 佢講咗唔係為議席，呢個係事實嚟嘅，我覺得。 民主派就多係強調，因為而家即係喺建制，即係喺議會裏邊係好兇險噶嘛。如果呢一席係贏翻嘅話咧，咁就謝偉俊為首嘅呢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會蠢蠢欲動。 哦，佢話關鍵一直係呃人。 係啦，佢話咧係唔會影響得到呢個民主派議員嘅言論自由嘅。而家講緊嘅議事規則，打從2017年嘅12月第一次修訂到而家第二次修訂咧，只不過話係會咩罰款啊、罰停賽啊咁樣。咁但係大家搞清楚，而家謝偉俊嘅議事規則第二次修訂係好辣嘅， 一年之內停賽嚟啊， 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 啊。 一个立法会议员地区直选产生做代议士4年任期，你想想没了一年在议会里面开会，我不跟你说人不人工你根本完全履行不到职务，哪有即是怎会可以有一发言呢？怎会不涉及到代议士的言论自由？ Gary，我告诉你，在现在这个政局里面，这两年的政局里面，告诉你立法会的议席不重要，立法会关键一席不重要，那些人其实他同樣佢嘅 hidden message 話俾你聽，其實我唔係民主派。係，所以我話你誤解佢嘅，其實佢曲線話俾你聽。係嘛？你任何一個民主派嘅人都知道議會而家淪陷㗎啦，係要反攻，係要唔單止咁都未必反攻添，係要寸土必爭咁嘅情況。我都話啦，你今日問咗條緊急質詢，已經歡天喜地，已經你可想而知個議會淪陷嘅地步。是匪夷所思，我可以这样说，是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选以来，今届的立法会那个问政质素和自己约束和阉割自己权力最严重的。是过去30年来 未试过的。 是未试过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我年轻的时候跟着 Martin Lee 走去提那些 oral question 啊，写 written question 入去立法会，跟立法局的秘书处交手很久。不会是好像今天这样的地步，喐下报警，你看许智峰。是吗？喐下 call 警察入嚟拉人，大佬仲衰过 真的不知道什麼社團來的，我覺得現在那些政 黨是完全沒有收斂的，現在那些狗仔隊啊更加加碼的， 繼續站在那裡拍了蘋果，然後繼續要釘入許智峰，令到他失去個議席位置。 我只是去洗手間走進去會議室一，沿途都見兩個三個，在一條很短的走廊裡面，需不需要這樣啊？ 我想問一下，其實坦白說，很多做 EO 或者做 AO 的都是大學裡面的聰明的學生，即係何苦折墮到咁嘅地步咧？真係，即係我都戥佢哋可憐啊！你明唔明啊？我哋入政府考入去嘅都係我哋叫叻嘅學生啦，過五關斬六將，入到去頭嗰六年，原來就係派駐喺呢度跟出跟入，連議員去廁所都要跟埋入去。 誒，阿范國威議員去咗廁所，係而家出緊嚟啊！大家要知道做呢啲咁嘅工作。 我哋以往係咩咧？screen out 渣嗰啲就懟落去處級嘅部門前線嗰啲咩運輸處、房屋處嗰啲。好的 AO 咧就擺落去中環嘅呢個政府嘅司局長嘅辦公室裏邊。而家調翻轉，如果你擺入去嗰啲局長辦公室裏邊，其實就係做埋曬啲咁嘅嘢。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你點知係立法會倒退啊？連政府英式嘅文官體制都倒退，而家倒退到一個地步，變成列寧式嘅幹部體制。我就係要咩啊？要嗰啲 DQ 主任，個個 DQ 完小麗。個個 DQ 完周庭就個個升官， 同埋係有實質意義啊！你睇下今次嗰個明日大魚咧，知幾恐怖嗰、那個政務官嘅專業，即係或者最技術官僚能夠提出嚟嗰啲嘅程序理性啊，又或者係嗰啲嘅即係過去嗰啲係幫政府透過專業嘅知識協助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係冇曬，有乜可能咁重要嘅計劃上到去立法會冇預計到成本嘅，冇預計話俾你聽嗰、那個。過程裏面怎樣去做一些很重要的決策是沒有不需要交代的， 跟住土工小組黃遠輝他們說一千公頃，然後突然間 jack up 去到1700公頃，不知道為什麼你問曾玉成他說我都很詫異，你問黃遠輝他更加詫異，然後那個這樣的東大嶼發展計劃明日大嶼那個內容就不斷插爆這個土工小組裏面的建議不可行。喂大哥，那個小組是你林鄭委任的，黃遠輝、何喜華、曾玉成都是你找回來的，然後你禮手呢就將他們當作是什麼呢，就用完的避孕套劈在一邊一樣。 大家如果有留意上星期三10月10日施政報告宣布，跟住10月11日就林鄭去到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下午是見記者的時候拿著一份東西叫做東大嶼 東大明日大嶼 那份東西，你知道那份東西是沒有交給立法會議員，是為什麼呢？我們估算呢就是根本是很遲才做一個決定，他要製作跟著印刷出來的時候是趕不及，這個是揭示了就是林鄭在很趕急的情況之下叮一聲突然之間去到最尾就做了一個決定，就是由1000公頃加到1700公頃。 以我理解就是話咧，唔經 bureau， 即係話發展局黃偉麟咧係硬食嘅呢壇嘢，根本上佢哋係唔知嘅，係閉門做世界。我成日都話係林鄭自己嘅 office 裏邊閉門做世界。如果香港政府嘅決策，我唔好同你講填唔填海呢個問題，我希望嗰啲民主派嘅議員諗清楚呢樣嘢，係成個決策嘅過程。我而家講緊一個咁重要1萬億嘅決策，然後跟住你發覺係冇經過一個 proper 嘅 procedure 嘅。喂，昨天我以前的舊同事規劃處助理處長上來，吳華強上來斬國陽的節目，我們之前他來到未開始做節目，我們坐在閒談，大家都零零頭話曬，我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共事過，知道政府那個城市規劃師專業職系的官員是怎樣做事的。他只是說了一句，他就說可能是 engine 佬去給意見而不是規劃師，所以呢全部都是在說工程的事。喂，這個我不好說究竟1000定1700啊？我只是討論一個這麼重要的決策，怎可能是不過立法會李委任的土地供應小組不知道，然後跟著所有政府下面的部門都交不出一個數據，然後你就說要叫我們三個相信，用完這些黨八股的口號。我想告訴林鄭月娥，就算 even 大陸啊，去論證一個這麼大的工程啊，他們都要在他們社科院幾上幾落，不會草率到好像香港那樣的地步的，真的 殖民地政府嗰陣時講呢個嘅強積金或者嗰陣時叫公積金，咪醖釀咗超過十年咯。嗱，你就算幾唔喜歡殖民地政府都好，以前又話諮詢架構啊、行政吸納政治啊咁樣，但係一啲重要嘅決策嗰陣時係一個好長時間嘅醖釀啊嘛。喺個醖釀嘅過程裏邊咧，就係掌握得到嗰個社會上面嘅脈搏、反對嘅聲音、理據係點樣，能唔能夠化為己用，令到個政策係較為完善一啲。咁你出台嗰陣時先至會容易啊嘛。 你有幾可呢十幾年嚟，仲有冇收過政府兩樣嘢？第一叫做諮詢文件，政策嘅諮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第二重要嘅法案，仲有冇見過一啲叫做 white bill 白紙草？ 冇啦，冇啦， 兩樣都冇。我話俾你聽， 對上嗰次喺政治討論裏邊有講白皮書，已經係講緊2003年嘅。 乜嘢嚟噶？ 廿三条咯，廿三条。法嗰阵时，民主派话：，你可唔可以整个即系蓝纸草案、白纸草案咯？跟住个讨论有冇啊？冇啊！ 而家讲嘅就系话一嚟就嚟噶啦，廿三条。所以我就话咧，呢个倒退同今日议会提到一条口头质询已经兴高采烈系一样，即系恍如隔世，系我哋呢代嘅人经历过1991到1997嘅立法会，其实已经系白头宫女啦，我哋先至会明白到嗰个议会问责。嘅急速倒退， 系啊， 白皮書，喂，有冇見過重大嘅政策？你講到明日大嶼係關乎香港未來二三十年嘅，點解你唔出白皮書諮詢香港人啊？ 系啊， 喂，呢個好基本嘅要求啫。以前你記唔記得醫療收費啊？淨係醫療收費、醫療融資啊，都3份8報告諮詢文件啊，皇前紀念一份。跟住仲有呢個哈佛教授呢、這個蕭教授一份，跟住最後尾政府又再出咗一份嘅、我記得楊永強嘅年代係3份諮詢香港人嘅、你而家講到你頭先講啦，強積金亦都係啦，退休保障。你而家講到呢個咁重要咁重要啦，啊，身係香港未來、下一代嘅啦。咁我想問一下，點解你唔諮詢我哋嘅下一代？ 嗱、以前 你仲話發債，你撲街到陳茂波。是毀埋我哋香港嘅下一代啊！發債嘅方式去起喎。 八零年代嗰陣時講電子道路收費啊，甚至乎落埋去區議會嗰度做諮詢㗎。嗱，你睇下而家推出嚟，我哋一陣會講嗰個三隧分流嘅方案，兩加一減個方案。過去上一屆政府，阿張炳良做運房局局長嗰陣時候，又抌咗錢啊，用咗我哋嘅公帑去做研究，完之後話誒冇咩要改啦，或者唔改啦，暫時唔做啦，擱置咗啦。而家今次突然之間擺出嚟，這個就是我們的方案，沒有討論的空間， 一是做一是不 做，就是 take it or leave it， 就是一是要一是就不要， 就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這些是什麼叫公共政策來的？ 不是，還有我覺得處理公共政策和決策那種態度的惡劣， 是 從我覺得，我再說一次，是衰過梁振英，你明白嗎？梁振英你可以說他左，但他什麼都做不到這個人，因為他重用的人全部都是打嘴炮的人，只是得把口說而已。但是林鄭月娥那種 arrogant 的地步呢，你問我，我真的頂不順。我很多政務官的人都頂不順，我認識的朋友。為什麼呢？你不要說土工小組裡面那班有媽媽聲，你禮手找人家過橋，禮手自己報告書裡面走去揼人。以後經過周永新、經過黃遠輝事件之後，還為什麼學者不敢黏在政府那裡呢？是絕對有原因的。因為林鄭那個人是用完即棄，第一、第二，所有決策都是胡亂突發，你不知道他收了哪個人的單。 黃遠輝又成為了這個周永新 2.0 這樣， 跟著曾鈺成就是黃遠輝 3.0 一路這樣下去的。我就說如果你有頭有面，以前不是的，港英時代什麼鄭慕智、李家祥、那些何成天、那些政府委任得他，他也都交到貨，政府亦都尊重佢哋嘅意見，佢哋話唔得嘅嘢，政府唔會夾硬嚟。 佢哋覺得佢哋做嘅嘢係某個程度真係貢獻得到社會，或者係制定一啲好嘅公共政策，涉及到多數人嘅公眾利益。佢真係以為自己做緊啲嘢噶嘛？ 依份鄭慕智係建制派都好啦，人哋真係 defend 緊某啲 principle 啊，記住。 係啦，有 conviction。 唔 係 defend 緊個主旨啊。係 有 conviction 啊， 所以 奴 才同建制派係兩樣嘢嚟嘅，大家唔好污蔑咗呢個建制派呢個名啊。嗰啲係叫奴才，咁中意睇延禧攻略啱啦。你就叫那些叫政棍或者奴才，政棍就是叫洗馬桶那些，是皇宮紫禁城裏面最賤最低級的人，那些太監和宮女，就是這種了。喂，沒有人質疑的，跟著發個聲明支持填海。我心想，以前你試一下夏佳里的年代，周梁淑儀的年代，你試一下港英政府提份這樣的文件出來，喂，在行政會議已經反台了，行政局已經反台了， 因為是尊嚴的嘛。 你有專業有尊嚴啊嘛！ 而家除咗嗰啲嘅湯渣華喺度亂 Q 咁噏之外，邊個敢出嚟幫政府擋咧？ 冇啊！ 陳志思敢唔敢擋？ 以前就反而會有行政嘅會議嘅人出嚟係去做噶嘛，做呢樣嘢噶嘛，而家 完全冇， 係承擔政治責任一齊去推銷政策啊嘛，係。 甚至我懷疑而家呢啲決策根本就唔係司然坑熟， 連嗰度都架空咗， 唔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局決定嘅。我覺得而家根本就行政長官自己一個人決定。你睇到我三壇嘢，我就話一陣間我哋翻嚟詳細講。禁煙、禁電子煙、三水分流，同埋呢個明日大嶼，我想問一下有冇人可以指出，究竟呢三樣嘢有冇上去行政局、行政會議傾過？ 係啦，我哋未 take break 之前咧，又再多謝 April 同埋 Charlie 啊，咁啊又係 Gary 果然呢、這個 債嚇、啊，多謝多謝， 多人呢個咩喎？ 繼續努力，要繼續努力，係 咁啊，不如就一個禮拜做足五日 live 啦。 要開會喎、啊， 唔緊要。 聽日要去視察港珠澳大橋啊！ 啊， 係啊，聽朝啊，係啊，係啊，睇下會俾人攞走。 休息一陣，翻嚟繼續。 今日梗係又有好嘢同埋超值嘅嘢介紹俾大家啦。一隻得個煲嘅。 蕭生，你想食咩啊？ 過咗中秋節咧，已經成三個禮拜啦。咁咧就開始就應該係打邊爐喎。睇下我哋嘅火鍋節有啲咩先。呢、这個火鍋節咧，由16日至到31日。首先，呢、这、一個係有一磅嘅美國安格斯肩胛寶嗰片，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嘅丸類有黑椒牛丸啦、龍蝦丸啦、魚腐啦，總共咧係有600克嘅。日本港島蠔250克，呢、这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1盒8粒，仲有善寶嘅冬陰金槍魚湯2包俾你做湯底啦，然後送2包烏冬。我哋嘅會員買係218元，218元係咪勁抵咧？你係咪好驚訝？ 如果想食豪啲咧， 加50元就轉咗做一家家嘅韓牛肩胛肉啦，加100元咧就變咗係一家家嘅韓牛切肉夾肚喎。其實打邊爐全世界我覺得牛肉最好食嘅嘢。 咁而家係咪可以食啦？ 你唔好食啦，我惊你食到停咗喉。记住嚟人民超实体店买我哋呢啲火锅套餐啦，知唔知道？